好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嗱，咁啊，头两节其实都唔使同大家讲啦，大家都会识做咧，自然就会 click 广告。 咁 like， 咁 like 吓。咁啊，呢节咧即系议论纷纷咧，主要就系讲呢个政府啊，系咪金管局啊，公布咗三间发钗银行都有新银纸出。 新银纸冇错。 系啦，咁啊，大家咧都引起热烈嘅讨论啦，系嘛？咁啊，尤其是即系个个都话佢哋嗰个造型啊，有啲似阴狮子。 系个设计相当之核突啊。 系啊，设计唔靓。咁啊，同埋咧，有啲好多啲不祥嘅嘢，例如嗰個地質公園嘅咧，就似係呢個2012啊，嗰個叫做咧咩世界末日嗰個 我唔記得咗， 咪叫2012咯，好似係， 好似係叫2012， 好似就叫2012咯，係啦。咁啊，變咗紐約咧就半個沉咗落海底咁樣咧，佢真係好鬼似嘅其實。咁當然佢係一碌碌嗰啲類似杉嗰啲咁嘅地質公園嘅嗰啲嘢啦。咁啊。為人救病咧，其實就有見好多張嘅，最有一張係同齊阿哥有關嘅，有張紙幣。 哦，係啊，因為我有個細侄咧就做咗其中個主角啊嘛。 哦， 係啊，咁啊就喺個玩大戲嗰度。其實就原本咁嘅，即係今日啊羅家英就爆咗料， 係 就原先咧，意思成個設計咧就梗係而家都俾曬大陸啲公司做設計㗎啦，就主導咗，就揾廣州一個業餘嘅。佢所謂命令其實是騙人嘅，嗰、那個就唔係命令，係一個廣州業餘嘅玩粵劇嘅一個人做。咁咧嚟到香港咧，就咁啲老官咧，即係包括羅家英啊、阮兆輝啊咁，佢哋就話：喂，香港大把人做粵劇啊，咁使乜揾嗰個啊？嗰、那個而家嘅業餘、啊， 你汪明荃啦，你當佢死係人帶你喎，點解 咁？所以咧就極力反對， 極力 反對。咁、啊、我哋不如揾啲香港年青人。俾機會佢哋發揮一下，咁於是乎咧，你而家見到宣傳片咧，有一男一女咧，嗱嗰、那個就係由細玩粵劇玩到大噶啦， 哦、 啊，所以又俾咗機會佢哋、 哦 啊，甚至乎其中一間銀行嗰、那個嗰、那個 我都有個朋友玩粵劇，所以應該個粵劇圈就應該唔係太大啊，香港真係好冷門啫嘛，其實 粵劇有一個問題嘅，就違非好嚴重嘅，即係就唔同話你喺紅磡演唱會，咁啊真係會有市場力量買飛噶嘛， 係佢都冇得買嘅。 唔都有買，但係咧就成日都要你啲參加者自己包位， 哦、 包位跟住孭翻幾多？ 似唔似啲白嗰啲白仔上市咁樣全部圍 曬？肯定係啦， 全部圍曬。 所以其實咧就點解 配售 粵劇咁小眾咧？其實就我覺得首先咧就除咗要多元化之外咧，即係多啲劇作啦，多啲作品啦。你仲係唱緊唐迪生幾十年前嗰啲，咁好悶噶嘛。咁所以呢個僆仔啊，佢自己 哦嗱，呢樣嘢咧有香港有已經有人做突破啦。啊，啱啱李居明啊寫咗嗰個毛澤東啊， 啊 唱粵劇喎、 啊。誒、哎、咁好啊 嚇、啊！哇，呢、這個係咪新鮮啊？咁啊係咪將嗰啲叫做咩啊？智取威虎山啊嗰啲變成粵劇咧？佢咧嗰啲京劇嚟噶嘛？ 應該多啲啊！ 智取威虎山啊，白毛女啊，紅燈記啊， 係啦。嗰啲咩海港沙家兵啊，全部 沙家幫啊， 全部我嚟 集白虎團啊！ 首先創作要多元化， 變曬做粵劇， 啊、變曬粵劇。嗯、另外咧就要改變呢個為非嘅文化，即係要培養啲人嘅。 應該係派非，係嘛？ 即係派貨係嘛？ 唔係 啊！你咪話嗱，我喺歐洲住咧，即係啲人真係願意俾錢去睇入場去睇 歌劇 啊，歌劇。真係好貴噶嘛！啲 係啊係啊， 真係願意入去睇嘅喎。但係香港有幾多人真係願意睇粵劇咧？ 香港真係冇㗎。 香港我可以話俾你聽啊，係俾錢佢都唔願意去睇粵劇。係， 冇錯。 你試下嗱，好簡單，你是但落去旺角任何一個捉住一條僆仔或者一個僆妹，你話我俾$100你，你叫佢睇粵劇啊，佢即刻屌柒你話聽。 咁恐怖！ 你话俾张飞去睇艺侠咧，佢即刻去睇。你话叫睇粤剧，佢即屌你啊！$100啊，$100啊，唔系嘛，阿叔吓？喂，真系噶，佢顶唔顺啊！ 同埋呢次咧，你发觉咧，我哋香港好多嘢咧越嚟越败坏，系点解咧？因为佢好即系交咗俾大陆去做啊啲设计。你睇上次联交所开幕嗰幕啊！又係因為交咗俾啲設計公司俾咗大陸做， 哦係啊， 於是乎咧就整個字啦、 啊、背字嗰啲字 啊，係 啊， 啲衰嘢咧佢 賄賂啊， 因為、哦、因為背字係代表錢啊嘛，錢一定係唔好噶，中國人依家老祖宗嘅依個遺留下嚟嘅智慧係嘛，啱啦，字。贿查系嘛？ 咩衰嘢出齐？ 贿赂都系背字噶嘛？ 贿赂两个字都系背字嘅。 佢哋咧做嘢就唔睇细节嘅，总之冇人包咗，跟住抄咗条桥，跟住呢啲僆仔搞掂啦。咁啊，下底僆仔有条友仔 你唔睇啊，就整鑊你金嘅，係嘛？咁呢啲咪出事咯？大陸好多時香港 係因為黑幫員工， 亦都係黑幫員工， 係啦，可能佢都係收兩嚿水嘅啫，接單再翻嚟。 你話收二千萬，我啊俾兩嚿水，我仲唔整蠱你啊？ 係啊， 加咗啲箭落去咯。 你嗰啲講法咧，係好似嗰啲即係做判頭一判、二判、三判，判到落去尾嗰個咧冇錢收嗰只。 係啊，係啊，咁上下啦， 係啦，數 係啊，仲要飯盒都冇啊，所以咪俾人。 除咗粵劇咧，你喺個地質公園又係有文章嘅。 係 地質公園咧，就其實本來嗱，我哋自細到大玩民安隊噶嘛。 嗯， 即係或者以前 嘅 啊，即係咩外電保障計劃 DEA 啦。 哇！你咁多搞咁多嘢嘅， 即係嗰啲講以前我哋呢啲香港郊野公園啦，或者物理號徑啦，或者港島徑啦，都係啲特首以前嘅，唔係特首以前嘅港督。 港督 慢慢佢即係中意行山嘛，英國人咁啊，慢慢建立出嚟噶嘛。但係嚟到回歸之後咧，佢哋就中意巧立名目。咁首先咧就 而家啲人中意擦鞋 啊，中意擦鞋啊嘛，就搞咗啲咁嘅國家級地質公園。 哦， 跟住擦完鞋之後咧，就玩大啲，就搞到佢世界級地質公園。其實嗰幾嚿石頭有幾分別咩？ 石頭一路都喺度， 一直都喺度噶啦。 係 啊，只不過佢哋 哦唔係，佢哋咧即係將佢發掘嘅優點咁解啫，放大佢優點。嗱，呢啲好嘢嚟㗎， 咁咪所佢哋成為咗正職啊嘛，因為攞咗呢個名目之後咧，佢咪變咗。多個宣傳啦， 又是政績工程， 政績工程。咁其實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大浪西灣事件嗰陣咧，曾經咧就有啲民間活動噶嘛，民間活動話喂，如果你唔解決咗嗰個阿魯連城嗰個咩私人高爾夫球場，咁就同你搞鑊去，即係搞到你攞唔到，跟住咧當時咧就漁農署咧，因為漁農署好得意嘅喎，有部門咧就負責搞呢件事嘅。咁佢其實雖然話漁農署喎。但實際上咧，佢係個成隊 team 咧就歸咗環保局嘅。 哦，係環保局。 咁佢就話你哋唔好搞啦，過硬嘅。 嗯。 點解過硬呢？其實因為咧就即係 UNESCO 嗰個中文名叫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係啦，我哋過硬嘅。點解咧？嗰、那個 Geo Park 咧，嗰、那個地質公園嗰個 committee 咧，其實係中國俾錢嘅。哦、最主要嘅錢咧，嚟自中國嘅，因為中國事實上亦都好多地質公園嘅。 係。 嗰啲咩？黄山啊，峨眉山啊，武夷山啊，乜叉都地质公园噶嘛，咁所以佢哋就有好多呢啲公园咧，有好多叫做姊妹公园嘅， 哦， 即系 sistering 啊，即系你推我时，我又推翻你啊，咁所以 即系互相抬高对方嘅身价 啊 ，sistering， 咁所以咧就香港个地质公园世界级地质公园就系咁嚟嘅， 哦， 其实都系搵钱堆砌， 咁主要就系因为佢掌握咗嗰个咩组织吓，或者咁你讲紧联合国啦，咁我哋头先都有讨论就系咧。聯合國啊，最近咧，美國就退出咗呢個聯合國嘅人權委員會， 同埋教科文組織都 教科文 嘅。 哦，都教哦，梗係啦，因為呢個地方係中國打莊啊嘛，係嘛？咁你做莊啦，我咪唔玩咯。咁原因咧，其實都大家都明白嘅。當你見到啲委員嗰啲名稱啊，嗰個名單咧，你會覺得咧，喂，美國留喺度其實真係多餘喎，有啲格格不入。系嘛？阿刁伯，不如读一读啲名单俾大家听啊嘛！呢个人权委员会嘅联合国名单啊。 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系嘛？ 系啊。 哦，咁呢个都几得意嘅，因为佢其实好多国家系 其实包罗万有啦， 系47个国家组成。咁但系佢咧就唔同时间有出入，因为佢咧就嗰、那个理事会个结构咧就系、是、有三种唔同任期嘅。不过而家就简单啲嚟讲咧，现任有啲咩国家啦？ 嗯。 咁咧，首先咧就系、是。非洲咧就亞非洲有13席，亞洲有13席，東歐6席，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嗰頭咧就8席， 係， 另外西歐同其他國家咧7席， 係， 原來佢最少嘅， 哦， 西歐及其他國家係最少嘅， 所以其實係中國控制曬嘅。 嗱，一陣我先話俾你聽有原因嘅，不過你講你讀曬國家名先， 嗰啲國家名， 咁啊讀啲正常啲嘅，即係西歐及其他國家啦，嗰7個係咩咧？就澳洲、西班牙。英國、比利時、德國和瑞士，另外仲有個美國退出咗，冰島就頂咗，呢啲 OK 啦嚇。 咁啊，讀一讀亞洲啊，啲咩國家亞洲？ 亞洲咧就係、是第一個阿富汗， 哇， 尼泊爾，巴基斯坦， 果然好有人權啊！呢地方， 同埋卡塔爾，跟住咧就有呢個中國啦，伊拉克。日本、沙地阿拉伯 系，哇！沙地阿拉伯系回教呢、這个原教旨国家嚟嘅吓， 啊，仲有跟住就系南韩啦、 咁啊爭一個喎，爭北韓喎、 啊。北韓又冇嘅。咁啊，仲有國家咧，就吉爾吉斯啊。 吉爾吉斯嗱，這個勉強算係啦。雖然個總統做咗成幾十年，要做一世噶啦。 前呢、這個係前蘇聯嘅喺呢個中亞嘅加盟共和國，又係一帶一路嗰頭嗰啲嚟嘅。 係啊，這個總統咧，佢曾經咧想傳位俾個女嘅，後屘咧諗下都自己覺得自己仲係後生，繼續做落去嘅。 咁、另外咧就有個蒙古、菲律賓同埋阿聯酋。 咁、可以接受嘅，呢啲可以接受嘅。咁啊，讀下啲非洲國家嚟聽 下。哦， 非洲精彩啲係嘛？ 勁啦！安哥拉。 安哥拉。 剛果民主共和國，哇！呢、這個 嗱，呢、這個 剛果有兩個噶，剛果 呢個係 民主， 呢個係剛果民主共和國，呢、這個係。但係咧，去過嘅人都會話俾你聽咧，如果剛果共和國同剛果民主共和國咧，剛果民主共和國係大好多嘅。 係啦，所以大陸咧當時曾經講過，民主不是好東西，以剛果為例，你睇下民主剛果喺咩地方啊？喺個地獄，所以咧民主就唔一定好嘅。 嚇、 當時有一篇文章㗎， 咁以前 就攞光果嚟做例嘅， 咁啊好簡單啫。咁以前民主德國即係咩德咧？ 即係東德 啦，係咯， 係啦，民德 係啦。咁另外再讀下其他國家就係、尼日利亞， 尼日利亞，哇，好 塞內加爾， 可以快翻少少，你待咗好耐啊！ 誒，仲有呢、這個一定要讀，慢慢讀， 係。 卢旺达， 哇！卢旺达正，种族清洗， 成香港 西族， 呢、這个真系 当时屠西族系嘛？ 屠西族同胡图族， 胡图族系呢、這个大厮杀。 跟住咧就有呢个特尼西亚， 系 南非，因为南非咁呢啲都似嗰啲。 仲 有一个布隆迪， 布隆迪啊，布隆迪就争少少。 啊，跟住咧就系呢个象牙海岸，即系而家叫科特迪瓦啦吓。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 啊 咁點解有冇索馬里咧？ 啊冇嘅， 啊冇啊，唔係好。 咁另外仲有兩個就肯亞同多哥嘅。 哦，嗱咁樣咧，有兩個國家遺漏咗索馬里同埋北韓。 嗯， 喂，啲咁咁呢啲人權最惡劣嘅國家冇理由冇份啦。頭先你讀曬啦，係咪？咁巴基斯坦都有啦。 你是不是有原因解釋？ 仲有一個國家要講嘅係呢個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啊。咁嗰啲國家就唔讀啦。最重要一個。古巴是成員嚟嘅， 哦，海地都冇份，算啦。 海地冇份， 系咩？海地都係好惡劣嘅地方。 委內瑞拉有份嚇、 啊，哇！哇！呢只 委內瑞拉、巴拿馬、厄瓜多爾、巴西、古巴、秘魯， 阿根廷咧 冇。 阿根廷軍政府倒咗台啦，所以冇份啦、 啊。有墨西哥同智利。 卡斯特羅啊嘛， 卡斯特羅死咗啦，死咗啦。佢細佬都傳咗都退位啦，路易退位啦。嗱，咁我解釋俾你聽咧，有原因嘅。 嗯。 同逢喺啲惡名昭彰嘅國家咧，加入人權委員會咧，依、這個咧其實喺中國嗰種叫做咧善意，佢希望呢啲對於人權不嬲都踐踏開國家。 我都係咁諗，其實 係啊， 就係、是、越冇人權嘅地方越要加入呢、這個。 因為佢哋咁嘅需要嘛，我要教化佢哋嘛，我哋希望佢尊重翻人類啊，唔好再用刀叉食人。希望佢哋咧學好。叫做痛改前非，所以咧 筷子啊嘛， 系啦，開始慢慢用筷子，又或者咧用呢啲咧係可以循環再用嘅筷子，環保啲，又或者咧大家轉食植物人，唔好再食啲生人， 即係唔好用塑料嘅飲管嚟吸血， 係啦， 用紙飲管嚟吸血， 食植物人係咪即係食素啊？ 係啊， 喂，你咁樣搞法，你好似講緊中氣集團咁嘅，而家講到 嗱。食植物人其實都是食人、啊、不過咧好啲好過就咁食一個活人啊嘛，係咪啊？係啊，所以咧、因為你諗下啦，有依個叫巴基斯坦咧、阿富汗咧，其實阿富汗改緊嘅，我相信佢嘅前景一定好過巴基斯坦人權啊，我覺得嚇、啊，因為佢開始阿富汗係咪已經將依個塔利班趕咗落台？啊，要 check 下，真係，因為你知啲呢啲國家都唔會， 呢啲政局變化都太犀利咯， 係 啊，真係 變化。唔係，所以咧，我覺得頭先你讀嗰度有四幾廿個國家咧，其實佢哋好需要人權改進，所以佢哋留喺呢個人權委員會，即 係 咧， 原來呢個人權委員會就係專係俾啲需要改進嘅地方加入嘅。 當然啦， 咁所以美國就走咗啦。 唔係啊，你諗下啦，你啊點解要去讀嗰啲？駕駛課程啊，因為你要扣分，你先要需要讀呢個駕駛課程。 即係呢個係人權改進課程。 係啊，呢班咧係嚴格嚟講咧係一個叫做即係類似嗰啲輔導啊，啊對於一啲惡名昭彰、踐踏人權國家咧，有需要去改進一下啦。 或者另外一個可能， 就好似呢個國產007咁樣， 係 你以為你係做，以為咧佢係做呢個 研究生、研究員， 點知原來係被研究嗰、那個， 被研究嗰、那個係都係。咁所以中國咧絕對係可以操控呢個人權委員會啊。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啦，李兆星出嚟講咩啊？中國嘅人權係最好嘅、 嗯， 當然啦，同布隆迪比係嘛？ 嗯， 未必好多過巴基斯坦，坦白講，但係咧一定好過埃塞俄比亞， 嗯， 係嘛？咁你同古巴比，梗係冇得比啦。古巴好好多， 嚇、嗯， 古巴真係好好多。 公園講起噶嘛， 係我哋由地質公園抄嚟。 講到講到嚟人權， 係啊， 講到人權。不過地質公園嗰啲 Jewel Park 咧，即係 UNESCO 嗰、那個 UNESCO 嗰個教科文組織裏邊嗰個 Jewel Park 咧， 係 其實都係中國控制 嘅，係冇錯， 絕對係中國控制。 咁冇問題啊，因為中國你知中國好，即係嗰個教科文一個文化方面咧，中國係有話語權嘅， 係 嘛？因為咧。批林批孔由中國呢個推出嚟嘅嘛？你諗下，72年、73年搞批林批孔，到到而家突然間專孔，你諗下嗰個反嗰、嗯那個 有孔子和平獎 係啦，跟住仲搞孔子， 反差真係好大。 係啊，所以中國絕對係有理由係喺個委員會。 早排都捧班馬克思啦， 係咧，哦係咩？ 捧班馬克思咪成班都就成班領導圍住又舉個拳頭啊嘛。 哦，哇，好耐冇搞呢啲嘢啦喎。咁幾時又捧埋恩格斯啊、列寧啊、史大林啊嗰啲啊？ 呢啲外國人嚟嘅喎。 嚇， 我成日都話 都係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 洋菩薩啊嘛，中國菩薩唔靈啊嘛。咪要拜洋菩薩啦， 同埋就算銀紙咧，嗱，仲有一張又好受爭議嘅，就飲茶。 哦， 飲茶又好無聊嘅喎，其實。咁如果你話飲茶可以做紙幣，點解唔整雲吞麵咧？ 咁如果飲 代表香港嘛？ 咁如果代表香港啦， 雞蛋仔得唔得咧？ 都得嘅。 魚蛋又得唔得咧？ 嗱，另外一個代表香港咧，布蘭街。 啊，布蘭街好嘢啦。 布蘭街 其實應該印張古惑仔紙幣，佢係。 系啊， 砵蘭街嘛， 整張陳浩南嗰啲啊， 系啊。 但砵蘭街有兩樣嘢係出名喎，就是、棺材鋪同埋雞竇。 系 咁當然啦，即係你雞竇可能不雅，或者叫叫做咧新興大廈，係咪？呢個係新興大廈，係砵蘭街靈魂。你嗰張銀紙點解唔擺新興大廈？ 唔係彌敦道咩？ 嚇？ 唔係彌敦道咩？ 唔係彌敦道，係新興大廈，係砵蘭街。啊，當然啦。新興大廈係有兩邊都有啦，嚇、嗯啊，豉油街又有，砵蘭街又有，彌敦道又有。咁另外仲有一座富士大廈，香港港島區以富士大廈為主，嗯、尖沙咀就香檳大廈，旺角就新興大廈。嗯、喂，銀紙應該出呢啲嘛？香港人實識噶嘛？係咪啊？喂，中銀大廈歐啦，你梗係出富士大廈啦，係嘛？香檳大廈啦。喂，我覺得呢啲香港人仲有共鳴啊！系，系咪？當然啦，依啲都有祖國元素。 而家蘇伯幾開心啊！聽到， 唔係啊，依啲係有祖國元素噶，因為咧裡面係有大量嘅北姑喺度揾食噶嘛，係咪有祖國元素啊？係咪外國表現啊？我哋唔會嫖俄羅斯妓女嘅，係咪啊？我哋要嫖都要嫖我國佳麗，係嘛？依個要我哋係心懷祖國噶嘛，係咪？當叫雞你都諗起中國妓女，你 咁嘅方法咧，澳門出銀紙咪應該畫呢個沙圈咯？ 沙圈啦，冇錯啦。有葡有依個叫舊葡京咧，以前咧就喺國際酒店嘅，但係國際酒店咧就太殘舊拆咗，啊咁啊冇咗啦。咁啊跟住咧仲有丹嶺浴室啦。 吓，回力嗰度 啊，回力啦，系啦，丹岭有三间嘅，丹岭一二三，三间出晒可以，系嘛，咁啊搞掂啦，呢个代表充分代表港嘅文化嘛， 你有补充我啊？ 澳门唔可以用丹岭浴室，因为丹岭呢两个字咧喺香港有另外一个解释噶嘛，惊有歧义啊！ 唔会，呢个绝对唔会，因为香港呢个冇人记得嘅，系你记得嘅。 我以为你觉得漏咗地方，想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系嘛？ 仲有邊度啊？拆船唔通 帝豪桑拿咁 啊？帝豪桑拿定係 我以為你講，我以為你講拆船添。 定係富野夜總會啊？咁啊，我哋呢個叫做咧，都係一個建議嚟啫。因為咧，頭先嗰幾樣嘢咧，其實都係最近呢個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啦，係咪？咁如果你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非物質嘅世界文明遺產嚟嘅。系咪？ 我未到遺產啊嘛！ 物質文一個 成班人生勾勾喺度嘅喎。 咁啊叫 唔係啊？因為呢個職業咧，賣人呢個職業已經係幾千年嘅啦，嚇、啊！所以咧真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下一節翻嚟再傾。